捕捉赛场瞬间，回味体坛经典，用声音记录体育，用体育震撼人心，体坛传记文学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体坛传记文学，我是夏萌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将为您播出林丹自传《直到世界尽头》。林丹是一个普通人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就是自始自终自己都不是最被看好的那个人。青年时入选八一队，但远远不是那个大家眼中的佼佼者，虽然也能够在一些比赛当中崭露头角，让人眼前一亮，却始终不是那个最厉害的人。林丹有些叛逆，不是那个最听教练话的运动员，甚至入选国家队也是一名插班生。那么林丹是如何成长为超级丹的呢？我们将会在这本书里找到答案。 在实现全满贯之后，我曾经把成为盖德那样的选手一直打到35岁作为我的目标，但后来我发现那真的只能是我的一个理想。中国的国情不一样，中国需要不断地培养年轻的冠军，而我的竞技状态随着年龄增长一定会越来越差，也会开始有心无力。如果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不能胜任队伍里的重要位置，完成不了重大赛事夺冠任务的话，我一定要给更多的年轻人让路。在一切以夺冠为前提的大环境下，不要说队伍是否同意，可能我自己都过不了自己这一关。我会问自己，为什么不给这么多年轻人机会？他们那么努力，他们需要舞台。如果我始终站着这个位置，却又没有华丽表现的话，我只能选择退出。我不知道12月的哥本哈根会是怎样的一幅景象。每年我们全世界的飞，去过那么多国家，那么多城市，却还从来没有停下脚步，好好的欣赏过他们。在欧洲，唯独丹麦令我情有独钟，而且那里也是谢杏芳所喜欢的。如同我们小时候读到的丹麦童话一样，在这个国家走到哪里都是一幅画。它和法国巴黎的艺术浪漫气息不同，这里可以没有很棒的酒店，没有繁华的百货公司，有的只是自然而然散发出的一种优雅经典的美，就像是15年来盖德在世界羽坛下留下的隽永故事一样。盖德跟马丁曾分列男女单打世界第一，被称为金童玉女，他们有过轰轰烈烈的爱情。但是2004年盖德升级当上爸爸时，孩子的母亲却不是马丁，而是他在医院进行膝盖手术期间同一病房的病友霍格的女儿，丹麦著名手球运动员卡米拉·霍格。每年丹麦公开赛，卡米拉都会带着两个女儿去现场观看盖德的比赛。当人们都在羡慕这幸福的一家子时，2011年中国公开赛期间，盖德却坦率地承认，我离婚了，这不是秘密。我也是通过媒体才知道这个消息，但是我甚至察觉不到生活的种种变故给一个35岁的男人带去了什么。除了脸上多了些岁月的痕迹，我们认识的盖德似乎15年未变。就算童话会结束，盖德还是盖德。生命就是一场与自己的赛跑，即便最后总要跌倒，也要留给世间一个美丽的姿态。世界羽坛应该感谢盖德，而我们也要感谢还能赶上盖德的这个时代。多少次他在一场场看起来必然会失败的战斗中没有畏缩，没有懦弱，没有害怕，哪怕用尽最后一丝力气也要阻止对方顺利得分。我想对于这样的运动员，连他的对手也会为他起立鼓掌，他配得上伟大。曾经有人问我，如果我拥有超能力能回到过去，我最想改变一件什么事情？我的回答是没有，我不想回去，因为我不需要改变。想穿越回去，只能说明你有太多太强的欲望。有些事情一开始看似不考， 但经过很长的时间，没准也能变成好事。人生不可能如你所愿，总是那么顺利，起伏坎坷才是人生的常态，那很真实，岂不是很好？好在我们还会在伦敦相见，对于我们这一代男子单打来说，这就是最后的狂欢。打一场少一场的现实，让我们分外看重彼此的情谊，而无关胜负。在我认识的圈外朋友中，羽毛球似乎是最受欢迎的运动。每年香港公开赛期间，都会有不少娱乐明星前来捧场，其中叶倩文几乎每年都是座上宾。他不是普通的球迷，平日里他自己也常打羽毛球，水平都能算得上半专业了。他对羽毛球的热衷早就不是新闻了，李宗伟跟他也很熟，这让叶倩文在马来西亚也非常受欢迎。听说叶倩文平时打双打比较多，2005年世锦赛的男双冠军白国豪也是他的球友。而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，香港 TVB 著名主持人郑玉玲还曾专程到北京来采访我和谢杏芳，当时我们聊得非常愉快。非常戏剧性的是，奥运会期间我跟阿芳有一天去国际广播中心接受央视的专访，碰巧 TVB 的演播室就在旁边，他们的工作人员认出我们，就邀请我们去做节目。当天负责临时专访的恰好就是郑玉玲，那天古巨基是他们的嘉宾主持。访谈结束后，古巨基跟我交换了电话，约好他来北京就找我们，我们去香港就联系他。我们比赛期间时间安排的都比较紧凑，结果那年的香港公开赛上，古巨基主动来赛场找我们，还约好比赛结束后一起去周慧敏开的台球馆玩。也许是受了电视剧的影响，我们都以为古巨基会是舒缓那种深情款款的忧郁型男生，没想到完全不一样。更意外的是，别看周慧敏身材很纤瘦，但是台球打得很不错。那天我们还组队切磋了一下，不过我的粤语水平只有半桶水，阿芳跟他们聊天时都会说普通话，大家一见如故。我还说以后到香港又多了一个落脚点。后来古巨基再来北京，我们都改吃饭为打羽毛球了，看得出他挺有运动天赋的。香港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，我们比赛时常去的一家火锅店，听说老板参演过电影《门徒》，虽然只有一句台词，但却是个挺有亮点的警察角色。为此我回来后还特意把电影又翻出来看了一遍。因为跟不少娱乐明星私交都还不错，我也知道各行有各行的不易，很多人知道我是歌神张学友的歌迷。有一年许郎湖巡演的最后一场，我和他还在后台有过短暂的交流。我常想，这样的歌神多少年才会出一个呢？体育界也有不少运动员退役后跨界发展的例子，但真正成功的却不多。羽毛球队多才多艺者不在少数，光是看每年的队内春晚就知道了。我也曾零星的学过一些舞蹈打鼓，但实在没时间，只能做个兴趣。2012年年初，一个难得的机会，我跟零铁乐队主唱周晓鸥合作了一首《热力绽放》献给球迷。这首歌写得非常好，羽毛球运动正需要这样的励志歌曲。不过这首歌的调有点高，录的时候我对自己还不是特别有信心，比我打比赛时可紧张多了。不过投入进去之后，每次唱到副歌部分，真会让人有一种马上拿起球拍上场的冲动。我一直在等待这样一首合适的歌曲，这是我在赛场之外给球迷的最特别的一份礼物，也终于完成了我的一个心愿。北京奥运会前，我在球包上征集全队签名给自己打气，那以后我就经常在球鞋球包上涂鸦，写一些鼓励自己的话，或是画上类似变形金刚的脸谱。我把它们视作一件件艺术品，其中我的签名缩写 LD 是必不可少的元素，这成了我的一个标志。我还把奥运夺冠的纪念日8月17号用到了我的车牌 LD0817 里。我希望 LD 能成为一种精神，一种文化。终于2009年， 以我名字命名的 LD 运动休闲系列服装问世了。当初这只是一个很单纯的念头，和很多年轻人一样，我也喜欢逛街。但是对年轻人来说，他们一方面需要表达青春时尚，另一方面又收入有限，有些品牌离他们太遥远了。我希望能创立自己的品牌，让更多的年轻人伸手即可触摸到时尚。林丹的名字缩写 LD 配上王冠的 logo 设计，是我与德国设计师 KD Wattner 反复商讨之后的作品。中国运动员很难有机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品牌，这比我拿到冠军还要让我开心。时尚是一种生活态度，是不在乎今年的潮流是什么，去年又流行过什么，能展现最好的自己就是时尚。我希望的 LD 很硬朗，很男人，年轻的这一代都很自我，很自信。我希望我的 LD 系列能让他们展现出最好的一面，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中，都让他们觉得今天状态很好。每一季的新品我都与设计师交流过，感觉找对了，能量是无穷的。2011年，我拿下第15个世界冠军，超越师姐高龄，成为了中国羽坛第一人。我在球鞋上画上15的记号，激励自己继续前行。2012年的伦敦是我的卫冕之战，作为这个星球上唯一的羽毛球全满贯，自然是要走过不平凡的一年。全满贯，期待伦敦的纪念 T 恤代表的就是我的态度。这就是你们认识的林丹，有自我个性的，敢于展现自己的林丹，自信但不张狂。我希望人们看到的不只是赛场上所向披靡的林丹，而是更能认同 LD 精神。他不仅是年轻一代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气，更要传递一种力量，赛场小人生，人生大赛场，越是在大的困难面前，越是要抬头迎击。 放慢速度，扩大角度，保持温度，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。 很多人也许不太了解羽毛球，其实它每一场比赛消耗的体能和要求的精力和很多项目完全不一样，特别是男子单打非常辛苦。有时大家看到一个很不起眼的世界排名前32甚至64位的某个选手，可能会跟你苦战60分钟、80分钟甚至100分钟，这就是男子单打，每一场球都可能让你的体能达到极限。所以每年那么多比赛，如果每一次都要求我进决赛，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我在过去12年的职业生涯中，已经尽可能的把最好的状态呈现了出来。很多人希望我能够继续刷新记录，但也有很多球迷说，只要我能站在伦敦奥运会的赛场上，他们就很满足了。至少对现在的我来说，我根本不惧怕失败，只要我还打下去，对很多年轻人就是一种鼓励。一个运动员这辈子没有几次能代表祖国参加奥运会，我格外的珍惜。奥运会很神圣，但不是人生的终点。赢了，那不是我的最辉煌，输了也不是我的最低谷。我想球迷们关注林丹，不会只是为了看他再拿一次奥运会冠军，我反而更看重的是4次站上世锦赛男单冠军的领奖台。它是一个标准，成为羽毛球世界冠军是我从小从事这项运动的终极目标。我特别不愿意被人误解为只要林丹想赢的比赛就一定能赢，只要林丹想做成的事情一定可以做到，这绝对是个误会。也许是我身上的光环太过耀眼，让人觉得我的成功来得非常容易，这肯定是错的。有人跟我说，林丹2012年一定要赢，我会问他们为什么一定要赢。就像我的那句广告语一样，赛场就像人生，我不可能永远占上风。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赛场，还有 LD 会继续我和球迷之间的情感。LD 也许会特别潮特别酷，但一定是带着羽毛球运动员林丹的印记。 LD 的精神还是对年轻人来说， 过程和第一步往往比结果还重要。我们都不要太现实，这个时代需要你的勇气和坚持。2012年，我把 LD 纹上了自己的后颈，就像是佐罗和字母 Z、 超人和红色斗篷分不开一样。这也是我为自己12年国手生涯留下的一个标志，而不仅仅是那些荣誉。2012年，我步入了在中国羽毛球队的第12个年头，一路的荆棘与辉煌，成就了世界羽坛不可复制的全满贯。中国人讲究12年一个轮回，而我有时回想起来时路，也常会觉得恍若隔世，又好像仿佛就在昨天。在后颈上纹上 LD 之后，我又在左手手臂上纹了一串五星，代表了全满贯。你看中国队的比赛服就知道，有的人胸前是一星、两星，目前我的五星已经满了。我想，即使有一天我退役了，它还会一样伴随着我，它印在我持拍的左手上，护佑着我的每一次出征与战斗。纹身时，阿芳问我痛不痛，是有点痛，但比起12年的国手生涯，就不算什么了。我还在右手内侧上纹上一正一反的两个 F， 那是献给芳芳的。经历的多了，我渐渐变得容易怀旧了，也时常跟朋友聊起过往的趣事。这么多年来，我时常会被问到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我的飞身愉悦到底是如何练就的，有没有什么独门秘诀？这个问题连谢杏芳都感到好奇，他听到的版本是，据说八一队曾经特别训练过我。我就笑道，那你们也太会联想了。以前我常跟媒体开玩笑，我说我练过守门员，你们都不知道。在这里呢，我想实话告诉大家，之所以会飞，一定是你的步伐没有练到位。说能飞那是吹牛，愉悦救球只是一种本能。而我最初发现自己的这身绝技，则纯粹是因为贪玩。那时我还在八一队，运动量小，不像在国家队那么累。练完之后时间还早，没事干，我就跟队友说，来杀一个对角。等他球杀过来的时候，我就玩了一个侧空翻过去接球。那时我就是觉得好玩，也没想干嘛。没办法，小时候就是调皮。敢在正式比赛中玩这个，全世界我大概也是头一个。我记得很清楚，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成运会预赛，第一场我跟郭思卫打，那时他已经上到国家队了，结果我把他干掉了。比赛打满了3局，第3局我领先很多，所以有一个球我就耍了这个侧空翻了一个。我一看他要杀球，就飞过去蒙一个，结果还蒙到了，裁判都看傻了。那是唯一的一次。赢完他以后，我就进了男单正赛。那次比赛特别逗，进正赛后第一场我又赢了香港的吴蔚，也是3局赢的。那时我还在八一队呢，我赢完吴蔚，很多人都特高兴，因为他们都不愿意打吴蔚，怕输给香港选手没面子，而我把吴蔚给生拼下来了。拼完第二天又去争前8，再后来其他队那些老大哥跟我一个小孩打，体能和心理肯定会占优势嘛。结果呢，哎呀，他们把我给调戏的呀。前两天拼得太凶，后来实在没力气了，等于我进了前8之后就没有赢过，一直输一直输，输了个第8名。完了比赛结束后还给我颁了一个最佳新人奖，如今回想起来可不是令人唏嘘啊。我说那飞身就是天生的本能，羽毛球速度越来越快，你用正常的步伐已经接不到那个球的时候，只能飞出去。但是我现在的理解是，一定是你自己的意识差了一点点，判断错了，你才要飞。有种观点认为，现在的21分制赛制更有利于肌肉男，因为比赛更注重速度了，所以欧洲人盖德能打到35岁，而天才技术型选手陶菲克30岁时就开始走下坡路。对我们常年四处征战的运动员来说，不能保持系统训练的时候，力量训练是一定需要的，因为这能保护我们不轻易受伤。我们出去比赛的时候，回去酒店的健身房，自己也会带橡皮绳，橡皮绳有橡皮绳的练法，健身房也有健身房的练法。而黑人运动员一般的力量和爆发力都很好， 所以我有时会开玩笑说，我也要晒黑一点。有时出席活动耽误了训练，我也至少会保持每天跑步半小时，然后在星期天的时候把欠下的都补上。所以即便现在站在了30岁的门槛上，我的脂肪指数依然是全队最低的，体能也不比任何人差，但我学会了如何合理分配体能。怀旧是不经意的，这种不经意又往往会给你带来特别的惊喜。这让我又想起了2012年年初在全英公开赛上的那一幕，我和李宗伟再一次一起站到了决赛场上，后场扣球，逾越旧球，往前扑杀，两人一上场便火力全开，一如既往的精彩。我凭借一个管网幸运球才侥幸赢下首局。当所有人都期待李宗伟会带来更精彩的第二局时，比分来到2-6之后，他突然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错愕的决定，他向裁判表示因为肩伤的关系自己已无法继续比赛。其实我的不少辉煌都要感谢李宗伟的成全。北京奥运会我击败李宗伟获得第一个奥运冠军，广州亚运会又是击败李宗伟成就了我的全满贯，在全英赛上还是李宗伟让我成为该项目赛事自1977年后35年来的首个五冠王。所以赛后我当着全场8000多名观众的面脱下球衣送给了李宗伟，他也跟我交换了他的球衣。虽然这样的情况一般发生在足球场上，但我当时也没多想，只是自然地想以这种方式来表达我对这样一位对手的尊敬。当时我说，希望今天的伤不要影响得太多，因为我们还要在奥运会中相见，李宗伟还要代表马来西亚征战世界大赛。后来李宗伟透露，半决赛的时候他就伤到了手臂，决赛一开始他就感觉到了疼痛，但正因为是跟我打决赛，他才选择了坚持。2012年5月，当李宗伟在汤杯比赛中再次因伤退赛后，我当时心里并不好受。我也跟媒体说，对我们来说，最大的敌人不是哪个对手，而是伤病。喜欢、热爱、努力、付出、下滑、失败、平淡、结束。想到这里，心里有种莫名的伤感。在中国，除了林丹，还有姚明、刘翔、李娜，就算是羽毛球界，也有太多的后起之秀，而李宗伟承担了一个国家的荣誉。直到世界尽头，我们也不分离。无数个夜晚，我一直这样期盼 ，Until the end of world， 直到世界尽头。全英赛回来后，我就在右手上臂新添了这个纹身。很多人都希望林丹一直战斗下去，虽然我也会感到疲惫，但每次想到这一路上所有的荣誉，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一代人对羽毛球这项运动所做的那一点贡献，将伴随着后来者直到世界尽头，好像心里又会宽慰许多。羽毛球对我来说不是某一个冠军，也不是某一刻的欣喜或伤心，而是从开始到结束的过程。即便伦敦是我的最后一届奥运会，即便多年后林丹这个名字已经模糊得像一个符号，但是我还有可爱的你们，我会记得在青春似火的年纪我们一起走过的岁月，那些共同的记忆还会延续下去，直到世界尽头。 20年的国家队生涯，20个世界冠军，2枚奥运会金牌，5次世锦赛冠军，汤姆斯杯6次夺冠，苏迪曼杯5次称雄。世界羽联统计，林丹职业生涯总共获得666场胜利，66次冠军，是世界羽坛唯一的双圈金满贯得主。巅峰时期的林丹几乎没有明显弱点，在无数经典的比赛当中，那些纷纷致命的关键时刻，他总是能以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主宰比赛。即便是在面对盖德、陶菲克、李宗伟这样的伟大对手，林丹依然可以保持极其出色的战绩。有他参加的比赛，不到最后一刻绝不代表比赛结束，逆转好戏往往成为家常便饭，